未能够准许咧呢啲嘅人士入去啦，吓、 哦。即系而家未认可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我谂冇办法嘅。香港我哋都知道，好多朋友都最初系科兴都比较多啊，因为尤其是老人家最初话科兴可能反应会冇咁多咁。咁其实会唔会真系日本会考虑下，又有机会说服到日本接受埋科兴咧？或者香港人普遍打得多啲嘅疫苗？或者都要澄清一下，其實譬如第一、二針打科興，譬如第三針轉咗做復必泰，咁係咪又已經解決咗問題咧？ 嗱，其實佢哋都有個要求嘅，佢哋就話即係第一、第二針就有頭先所講嘅一啲嘅疫苗啦，咁但係第三針咧就需要係輝瑞啦、莫德納啦或者係諾亞亞克斯疫苗嘅。咁嗱，當然啦，即係呢度亦都會衍生頭先啊何巨業所講嘅嗰個問題啦。咁所以都有政黨咧係同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嗰邊咧見面咧，就要求提出咧話係咪都可以承認埋科興疫苗啦。咁但係我諗咧，對於旅遊業界嚟講，其实他们怎样去规划未来的行程，还有即他们预计究竟日本方面何时可以给香港的旅客重新比较不需要有很多检疫措施限制之下可以入境，这个反而是业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团费又会不会因此而增加呢？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都可以打电话1872311 跟我们谈谈的。不如电话旁边何我哋又请嚟咧，其中一间嘅旅行社啦，就系、是、东瀛游嘅执行董事轩国全啊，轩国全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哋好， 你好， 轩国全啊，首先据你哋所了解咧，香港嘅旅游业界咧，系咪都有积极地同日本相关嘅旅游业界咧去联系啦？了解或者系游说翻，睇下可唔可以尽快俾香港嘅旅行团入境啊？ 嗱，由我哋業界咧，同當地嘅譬如話係酒店啊、巴士啊等等嘅公司咧，係一路都係聯絡住嘅。咁隨時其實都可以啟動嘅。咁至於即係話係政府方面咧，就一定係真係要靠我哋香港政府大家對口同佢哋傾咧，去游說佢係即係。快脆啲开埋俾香港过去啦，就唔系我哋业界可以做得到噶啦。 嗱，而家香港嘅即系日本啊，首阶段咧，其实佢都有一个配额制嘅，应该系如果冇记错，应该系每日10,000人啦咁样。咁其实你哋从业界嘅角度去睇咧，系咪预期就算系佢有第二阶段嘅放宽咧，可能第一阶段佢嗰个小型旅行团嘅模式咧，都会系一个参考嘅方法咧？ 嗱，而家咧就系俾咗其中四个国家啦，咁就系即系讲一万就其实就系第二个一万嚟嘅， 系 第一个一万咧就系俾学生同埋啲系商业嘅啦，咁第二个一万咧就俾旅客嘅，咁就第二阶段点解即系我自己睇咧？点解第一阶段香港唔被选择咧？其实我哋过往香港人咧去日本嘅数字非常之高嘅，喺疫情之前，譬如话系2019年咧。全世界去日本嘅人次係3400万人次，香港係佔咗220万，即係約7%嘅。咁即係嗰個數係其實好大嘅。我自己個人睇咧，即係好多時咧，地方同地方或者國家咧，好多時咧，佢哋希望要求係對等啊。因為佢最初而家俾嘅四個國家其實已經開曬，譬如日本人去佢哋嘅地方咧，係唔需要任何呢個檢疫啊等等可以入到啊。但相反，我哋香港到而家為止，如果日本客人需要嚟香港咧，係有7天嘅檢疫。嗱，我自己諗咧，即係呢個咁嘅情況係會有可能嘅。如果我哋香港開翻曬，我諗咧，佢就會好樂意開翻俾香港嘅客人咧，係去呢個日本旅遊嘅。 哇，咁樣其實呢、這個嗱，我都明頭先你提過所謂對等嘅待遇啊。但 係 而家香港我哋大基本上對外地翻嚟嘅人士，其實香港居民都叫做已經好啲嘅咯。咁啱啱近期先就話非香港居民咧仲可以嚟，不過其實都仍然檢疫，未曾有一個地方就係完全免檢疫嘅喎，係咪咧？ 係啊，而家係暫時香港係冇一個地方完全免檢疫嘅，所以佢就我就覺得佢哋會睇，咦，我哋入嚟你都唔俾我哋入啦，咁點解我哋要開俾你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我哋要關注嘅問題， 其實 即係政府要睇嘅問題啦。 咁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大政策啦，就唔係針對你係對日本嘅問題咯。 冇錯，係政策問題。 咁其實呢、這個我都明白。咁喺業界或者旅遊業界咧，有冇啲嘅新觀點俾政府去點樣去處理咧？嗱，你淨係針對日本又？ 你唔處理其他外地嘅匯嚟嘅旅客，咁又好似唔公道喎。 啱啊！ 咁點樣去可以疏通到呢個大關鍵問題呢？ 嗱，而家就講緊咧，就算而家我哋睇到新加坡或者泰國啊等等都開咗啦，俾我哋香港唔需要去到當地隔離都可以過啦。 嗯。 但相反地咧，我哋翻翻嚟咧，仍然係需要隔離七天嘅。咁就算係日本開翻俾我哋香港人，免我哋隔離，我哋翻嚟如果隔離七天咧，其實我哋嘅酒店係咪可以符合到我哋大家去完玩咧？有咁多房間俾我哋隔離七天，我諗。即系我哋要谂翻我哋自己本身，即系唔能够净系要求人哋做啲乜嘢。究竟我哋自己本身，呢、這个香港呢个地方可唔可以配合到？大家如果通嘅时间两边点样行咯？ 系嗱，当然啦，最理想梗系香港嘅回翻香港，翻翻嚟香港或者嚟香港旅游人士都可以减低检疫嘅需要啦。咁但系呢个我谂就未必明天可以，或者系一两个星期里边完全解决啦。我估计啊，咁其实如果咁情况之下，你估业界有咩办法？尤其是而家日本都咁積極啊，咁其實有咩方法再說服到日本嗰邊？唔一定要所謂完全對等嘅安排，都可以令到香港人都可以去得到啊。當然啦，香港可能居民翻翻嚟都要需要檢疫，咁呢方面就有咩空間可以？你覺得仲有可以大家去溝通或者係說服到嘅咧？ 嗱，當然我哋首先咧就要等翻呢個日本政府咧，佢講緊咧，佢係嗰個俾未來將會俾四個國家入去啦。咁、那個框架都未講出嚟嘅，究竟可以停幾多天咧？我哋嘅活動係咪好似氣泡式咁被困住，即係唔可以？我哋一定係坐旅遊巴士啊，唔可以公共交通啊，好多地方係唔能夠自由去啊。我哋要睇埋佢呢一個位係點樣做嘅。舉例譬如話，哦，佢出曬個框架。咁我哋如果係可以說服佢俾香港都去嘅，我哋可以例如啊，譬如話我哋去當地嘅七天旅遊，我哋嘅旅客，我哋可以願意每日我哋都會係做一個快速檢測，由個導遊工作人員咧係同佢哋係統一去聯絡去上報，咁呢個咧都係即係增加我哋咧個籌碼同當地傾嘅。 嗱，香港全啊，即系除咗你头先所讲，即系两地系咪要有一个相对等嘅安排啦？吓，即系呢个你哋认为可能系对方嘅考虑啦。但系除此之外咧，譬如香港嘅旅行业界啊，系咪都已经我见似乎有啲系筹组紧咧日本嘅旅行团咧，即系纵使未讲几时可以俾香港嘅旅客入境。 嗱，就籌組嘅係啱嘅。其實我哋真係疫情冇幾耐之前已不停係籌組，不過即係等極都開唔到嘅啫。咁我哋而家要實事求是嘅。而家香港同日本兩地嘅飛機咧，只係香港可以去到東京同埋大阪嘅。所以我哋其實我哋要實事求是推出嘅預備嘅產品咧，只可以飛東京同大阪，即係唔能夠將啲產品話飛去北海道啊，飛去沖繩啊、九州。咁呢個係對係會誤導咗嘅客人嘅。所以即係我相信咧，就係業界大家明白都係，如果推出產品，個框架有嘅，都係以東京同大阪有飛機飛到呢兩個呢兩個城市為主嘅。 但係除此之外，譬如喺個人員安排上面咧，較早之前因為旅遊業啦，即係畢竟啦，咁所以唔少人都可能轉咗行嘅。咁嚟緊啦，你哋估計即係喺籌組翻呢啲人手上面咧，會唔會有困難？同埋喺整體個成本上面，如果係按翻而家小型旅行團嗰個框架，會唔會係上漲得好厲害啊？ 首先就讲返嗰个工作人员啦，而家即係当地日本讲緊就话需要每一个团都一个导游啦，仲要小包团啦，咁即係正话提到真係有系员工流失嘅，因此其实我哋公司本身喺今年年头已经系开始联络返我哋之前个同事嘅，咁我哋都系攞定一定个数量嘅工作人员呢，真係可以开返呢，我哋系可以去启动嘅。主要个价钱呢系一定会升嘅，升嘅原因有几点啦？一就系第一就系个运力，即系航空公司如果机位唔系咁充足嘅话咧，可能嗰个机票系会相对会高咗啦。咁第二个就系、是、预估系小包团噶，譬如举例大家去个旅行团知道啦，一般旅行团可能三十人甚至多少少。如果譬如佢框架讲俾你听，你只系得十个人甚至更少嘅话咧，你一架旅游车、一个司机、个导游先生佢哋嘅成本除三十个人同除十个人嘅分别咧，系会令到价钱系会向上嘅。

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现在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段。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在南开下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葵涌段因为爆水管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谢祖慈，我觉得阅读是既可以增加知识，亦是乐趣。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谢祖慈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嗱，何巨业啊，刚才我哋就同旅行社嘅负责人啦，轩国全倾过啦，讲到咧，即系日本啊，而家会开放俾四个地方嘅人士咧，就入境做一个包团式嘅入境嘅旅游啦，咁样。咁不过咧，就要系跟翻晒导游啊，同埋要有指定嘅行程，亦都要当地嘅县政府咧系同意咧，先至可以去嘅。咁嗱，但系亦都头先讲到一样嘢啦，如果咧第二时都可以争取到。香港是参考这个模式去香港人可以入境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有个心理预算，你给的团费旅费呢就要多了，因为无论刚才讲到航班你究竟到时的运力有多少、 啊、 你的机位会有多少，如果机位少那个价钱就自然贵、 啊、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由30人的一团去到分担那些旅行车等等成本和你10个人一团分担旅行车的成本自然就是两件。 冇錯啊！其實我諗啊，呢啲成本嘅一定係唔同噶啦，即係未計數都都估到噶啦。但係問題就係最緊要就係個操作嘅難度。譬如你當地去到當地，你會唔會仲有啲細節嘅安排啦？可唔可以自由購物入去個別鋪頭咧？咁其實呢啲可能大家都要再慢慢理解嚟清楚啦。咁仲有就係話，咦？萬一去到當地，萬一有染疫或者有疫情喺當地發生咁先算。咁有冇啲嘅處理安排？咁係咪旅行社都要有啲準備？咁甚至乎同當地政府都有啲溝通？咁呢啲係咪都構成一啲嘅成本啊？或者人手安排嘅難處啊？咁我覺得作為旅行社，我諗都係要深思嘅。但係作為消費者，我哋都要理解。到期時，我哋可以享用到啲咩嘢？會唔會有啲咩限制啊？仲會可能都面對一啲嘅我哋風險係乜啦？咁當然啦，好想去嘅，但係處理好，大家有心理預期。咁就到時就我諗都會安心啲啦。 同埋都仲要考慮，譬如香港人對於呢一種嘅旅遊模式咧，如果佢真係用翻一個小型包團嘅模式俾香港人入境嘅時候，咁究竟有幾多香港人會係想用呢種模式咧？因為以往即係香港人想去日本咧，都會有機會係自由行嘅，即 係 可能去到當地咧先至參加一啲當地即係一兩日啊嘅旅行團嘅啫，咁未必會全程跟團嘅。咁呢個旅遊模式轉變咧，亦都都会令到市民去选择的时候都要考虑啦。咁此外，当然另外就是你嗰个打针的要求啦。如果头先亦都讲过啦，就是佢而家咧系接受其中一个疫苗咧就是辉瑞，即系如果我哋打伏必泰咧，即系辉瑞嘅疫苗咧系佢哋认可嘅。但系如果你打科兴同埋国药嘅话咧，而家都未系认可嘅。咁即系话呢度咧亦都会少咗一班嘅香港人啦，可以合资格去日本旅游。假如佢个条件 件是全部不變的話，而另外就亦都仲有一點就是都要考慮你回到嚟香港之後嗰個隔離的規定啦、嗯、 其實是我想打針呢即係你話啊，去唔到咯，咁咪唔去咯。咁但係問題咧，就係都有大部分，我相信都有大部分嘅想去嘅市民都有機會嘅。咁當然希望解決到疫苗啦，認可埋我哋嘅科興啦。咁但係重點都係翻嚟要隔離呢個問題。其實七天咧，話多話少，話長亦都係即係唔長。不過咧，對你去旅行，假如你去五日，你翻嚟要七日，呢、這個成本機會成本貴高，同埋咧時間去唔去好。好多人都上一個短期亞洲旅行，其實唔係諗住去歐洲要兩三個星期，咁未必有咁多時間。第二，翻嚟揾唔揾到酒店，其實頭先我哋都有提過，檢疫酒店咧，問心講都缺嘅。有時喺啲季節咧，外地學生啊，外地人即係香港居民想翻翻嚟一段時間，你唔容易揾到檢疫酒店。咁呢個咧，其實你就算有錢啊，你都係咪可以安排到咧？仲我都會睇到係仲有好多細節上要安排，但係希望打出一個門口啦，有咁嘅機會先，我哋先就可以喺其他嘅方面咧，同香港政府又好，或者當地嘅政府、日本政府商討啲好啲嘅安排咯。 嗱，縱使咧而家其實未係開放俾香港嘅旅客咧去日本啦，咁但係亦都見到有一啲嘅旅行社咧，佢已經有相關嘅一啲嘅產品咧喺佢哋網上嗰度打曬出嚟啦，咁樣。咁其實亦都有啲旅行社就話，即係查詢嘅人咧都唔少嘅。嗱，似乎業界個普遍估計咧就覺得，喂，都應該可能六七月甚至去到第三季都有機會啦。咁但係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而家見到有啲旅行社佢已經有一啲咁樣嘅產品出嚟，你自己個選擇同考慮又會係點樣咧？會唔會係就算日本政府未有公布，你哋自己都會急急腳啊去報咗呢啲嘅即係旅遊產品啦、旅遊旅行團咧？啊，電話號碼18723一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咁當然啦，頭先一開始都有講咗啦，今日咧就係第二階段。嘅社交距離放寬措施咧實行啊，咁譬如一啲嘅表列處所啦，亦都重新開放啦。如果你喺健身室啊，即係室內咧去到做運動咧，亦都可以唔戴口罩啦。嗱，今日大家有冇啲咩觀察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一同我哋傾傾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我嚟真好笑嘅。有听众咧问萧叔叔咧，佢成日听到一啲讲英文嘅人讲咧，譬如你问一件事开唔开心，或者晚饭好唔好，或者个 party 开唔开心咁啦，咁佢通常会嗌 enjoyed it a lot。通常 enjoy 咧，佢后面咧系 ed 嘅。咁啊问啊，其实系咪一个正确嘅讲法咧？如果我嗰件事系之前发生咗嘅，而我嗰一刻系非常之 enjoy 咧，咁我通常咧都会系用 ed 嘅。唔代表话系我而家已经觉得唔好啦，但系我系想讲，我嗰一刻系非常之觉得正嘅。OK， 咁就冇呢个咧，系我而家不觉得呢个含义嘅。成句通常就 I really enjoyed it so much。OK，enjoyed it，E N J O Y E D。譬如你问你喂，琴晚 dinner 同佢如何啦？你可以话 I quite enjoyed it， 就系咧都几好啊，几中意啊，唔错咁样。另外仲有一个字我成日用嘅就系咧 ，thoroughly enjoyed it，t h o r o u g h，thorough 跟住 ly 即系完全地 ，OK，I thoroughly enjoyed it， 我 thoroughly enjoyed our dinner last night， 咁当然亦都系 really enjoyed it， 我 greatly enjoyed it 亦都得。好啦，今日呢集咧就讲到呢度 ，I hope you guys enjoyed our episode just now，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何巨業在早階段呢，即是早嗰排啦，當啲健身中心開返嘅時候啦，雖然呢你喺入面做運動都仍然要戴口罩，但係見到有唔少嘅有啲嘅部分嘅市民呢就急急腳呢去健身中心嗰度呢恢復運動啦，有啲係凌晨即係12點一生效就去就話肌肉唔等得。咁今日開始呢就係、是、你喺健身中心入面做運動呢就可以唔戴口罩。 係咪有條件呢要 係啦，就唔知道會唔會更加多嘅市民呢會去健身中心啦。但有個條件嘅就係佢要每小時嘅換氣量呢係至少6次，又或者呢係以按實際嘅情況呢加裝符合指定規格嘅空氣淨化設備，同埋呢即係呢類咁樣嘅要求啦。咁但係何巨業你自己呢就係另外嘅一個工作小組啦，就係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嘅成員啦。 係 咁套用嗰個經驗，業界佢哋會問喂，究竟我點樣先至知道我個換氣量係達到個要求啊？點樣去測試啊？我真係唔知點搞喎。 我諗普通營運者咧就好難知㗎啦。所以咧點解我哋食肆嗰個經驗咧就係話，我哋都需要有一個所謂註冊嘅通風承辦商咧，做你幫你做一個評估同埋一個確認嘅。嗱，其實咧今次似乎呢個要求咧，政府都用緊食肆嗰個模式。因为健身中心咧，就坦白讲，可能嚟得比食肆仲困难啲嘅，有阵时嘅情况。因为咧，好多健身中心咧喺啲商场或者咧喺写字楼，咁咧佢未原本嘅设计都冇咁高嘅换气量噶啦。食肆可能本身嘅换气量有啲去到三啊、四啊，接近四点几啊咁样嘅。好多就如果佢跟发牌标准都可以去到四点几嘅。咁其实健身中心好多时都冇嘅。寫字樓更加是比較低，因為用寫字樓用途，佢改裝咗健身中心或者商場啲鋪位改裝咗。咁其實咧，佢哋好多時候我覺得改善增加個機械通風，即係用大抽風機啊嗰啲嘅模式去增加嗰個換氣量咧，可能嚟得困難。所以佢哋更加可能係需要考慮咧，現實啲咧，就用呢個空氣淨化機，買空氣淨化機去取代。咁點解話空氣淨化機有個功能呢？我哋嘅睇法就係話，因為空氣淨化機呢就係可以過濾咗裏面空氣裏面可能有啲污濁或者係微粒甚或係啲病毒，咁令到出返嚟嘅空氣呢我哋叫做清新空氣供應量。咁如果你做到一足夠嘅所謂嘅淨化嘅效能，夠個淨化機夠大風循環嘅次數多，咁你一個鐘頭可以做到6次嘅循環，咁就叫做達到6個通風，即係我嘅換氣量嘅要求啦。如果唔係咧，你又加抽風機，將室外空氣同室內空氣每個鐘頭做到6次嘅轉換，即係有6倍呢個室內嘅空間嘅體積嘅空氣就轉換咗，咁先叫6次換氣啦。咁呢啲情況咧，真係要揾通風承辦商去同你做個評估。咁好似食肆一樣嘅，要簽張證明書，證明咗，咁你擺喺你嘅處所度啦，咁就你就可以符合個要求啦。 但問題呢頭先你講加空氣淨化機呢、這個就牽涉到一個都可能頗大嘅成本投資、譬如有啲業界就話即係一部空氣淨化機都可能要7000喎，咁大概 有平有貴啦， 即係有啲咁講啦，咁但係可能佢哋又唔只係擺一部咁少，要擺幾部喎，同埋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佢哋嗰個運動區域呢可能都相當之分散啦，有啲咁點樣可以應付到呢一個成本呢？嗱，譬如有啲业界就话，系咪政府应该都要提供啲资助咧？ 就我谂喺业界角度，梗系希望政府会帮帮手嘅。因为其实如果你大型嘅，你可能你要加6、7部，咁其实你都起码动辄你都，就算你几千蚊一部啊，你都3-4萬啦。再加埋个承办商同你做个评估、确认证明书，咁都可能都有几万蚊嘅成本。咁同埋重点就系在于佢哋仲要維修嘅喎，保養嘅喎，佢仲要換下啲嘅所謂嘅我哋叫做過濾嗰啲嘅過濾器嘅喎。咁其實呢啲都係成本嘅。咁你話幫業界，如果政府幫到少少，當然喺業界角度，我相信係會期望嘅。不過我哋又睇下業界點睇啊。其實係啊。 咁啊，同埋咧，亦都要睇下市民咧。如果你喺健身中心入邊，你唔需要戴口罩嘅，會唔會令到你覺得更加舒服咧？因為做好咗大氧運動咧，你戴住口罩真係都幾喘氣嘅。 好難做嘅。 係啦，1872311啦。咁啊，大家去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先有香港電台抗疫快訊，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九龍灣麗晶花園第5座及第 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咧一位健身业界嘅人士啊，就系香港健身街调查组嘅主席邱奕忠啊，邱奕忠你好。 大家好，你好， 邱生你好。 嗱，因为钟楼想问，即系根据你哋嘅观察啦，譬如今日嚟讲啦，即系多唔多客佢哋系真系会除低个口罩嚟做运动咧？ 其实今日系未有呢个情况发生嘅，点解咧？其实全香港咧大概1200间健身同运动场地啦，我估计去到六月份咧，先可能得一成嘅健身中心咧有机会系做到政府嘅要求嘅。咁点解会咁样咧？其实因为咧，例如1000尺嘅健身场地啦。就算裝空氣清新機咧，都至少裝兩部嘅，咁起碼都係幾千蚊至10000蚊嘅啦。咁如果你大型啲幾千尺咧，係講緊裝幾部啦，甚至乎你揾成件身去做咧，起碼都我諗起碼3至50000蚊一間咯。咁變咗大家要明白，可能今年咧頭三個月啦，其實健身場地佢哋都停咗零收入啦，變咗依一刻要佢哋攞一個新嘅資金去做一個情況咧，佢哋情願咧係叫客人同家人戴口罩先，咁仲穩陣啲。 但系咁样唔会影响到个访客嘅数量咩？因为有啲人都会觉得即系戴口罩做运动咧，未必舒服噶嘛。会唔会咧？你嘅观察吓？ 系，确实系嘅。因为我哋都建议，如果做啲高强度训练咧，系唔应该戴口罩嘅。不过因为呢两年就要跟政府嘅规矩啦。咁但系我相信我哋都见到咧，啲市民或者消费者咧都几体谅健身中心嗰個難處，所以變咗佢都會 keep 住戴口罩做運動咯。咁真係有陣時可能喺健身室做咗兩三日啦，可能佢都會喺户外跑下步，咁户外跑步就唔使戴口罩啦。而家咁就暫時未見到話因為咁樣而唔去健身室消費嘅。 哦，我又想問下邱生，其實咧喺你哋健身界咧裏邊嗰啲場所，有冇啲其實可以喂，譬如開咗個窗啊，做自然通風啊，有啲咁嘅可能性嘅咧？ 我哋如果呢個建議係非常之好，但係我哋唔敢搏，因為如果一陣間食環署去巡查話你違規，就要罰你5000蚊，咁就唔會搏呢件事咯。 好，所以你哋都係機械通風或者係做空氣清新機㗎啦，呢個情況。 係啦， 咁但係我想問下咧，其實你哋業界嚟講，有冇有啲會員啊，都已經準備緊睇下點樣安裝。當然啦，未必個個係，我諗短期裏面其實佢就喺技術上啊，佢會唔會揾到啲承辦商啊，或者佢購唔購買到啲清新機啊？知唔知呢個狀況佢哋係而家面對嘅情況點啊？ 其實暫時見到咧，如果係大型健身中心咧，即係可能佢幾千尺至過萬尺咧，佢哋願意投放嘅。咁有一間健身中心係24小時，佢有幾廿間分店啦。咁佢哋都做緊呢件事嘅，但係最快喺六月先做。但係我亦都見到另一個有趣嘅情況咧，就係有啲健身中心嘅老闆咧做咗。但系都叫客人同教练继续戴口罩，因为唔想重视啲的，一阵间 touch 有咩事发生咧，就连和佢其他同行家就唔好，所以变咗大家都好审慎咯。 哦，即系就算总安装咗啦，都系一个保险，都唔够胆唔戴口罩住，想睇下 冇错， 整体个情况系如何先。咁但系其实就即系其实理论上政府如果可以接受，点解又唔积极尽量去做咧？即系其实真系我谂喺运动起上嚟，又真系会舒服啲啦，同埋其实亦都系会多人可能会翻翻嚟做运动啦。咁而且我又会觉得，假如你哋系运动界嘅，其实咧，其实你哋都明白一个平衡嘅运动模式系重要噶嘛。咁其实呢方面系咪真系有啲矛盾点咧？ 其实都唔系啊，因为始终大家都惊啦，第六波会嚟临啦。咁如果一阵间俾咗几万蚊去做咗一啲咁嘅措施，突然间佢又话再封你三个月，咁呢几万蚊都冇埋噶咯。其实呢个系会大家担心嘅情况咯，因为始终例如我哋成日都话啦。你火鍋店中大規模中招，你唔會停曬全部火鍋店噶嘛？但係你過去兩年有一間健身中心中招，每一波都係即刻停曬健身中心嘅。咁呢件事係有少少係唔係太明聲數？ 明白。咁但係調轉頭講啊，即係我又睇即係個另一個風險嘅角度咧，就係、是、假如果更加多健身中心安裝咗啦，改善咗呢個通風或者呢個空氣呢個清新機安裝咗。咁其實會唔會又等政府會覺得，其實呢個信心大咗，更加保險，大部分都仲安裝咗啦。咁其實咧，就算萬一有啲疫情嘅波動，都未必需要咁大刀闊斧話即刻要停，令到我哋你哋業界嘅生存空間更加大啲咧。 嘅主持人都講好好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就算你做曬所有措施，咁如果有一個客人佢可能喺交通工具或者係其他地方感染咗，再去咗健身中心。 其實以過去兩三年經驗，大家政府把刀都係喺健身中心或者其他體育處所先開刀先咯，所以呢個係我哋個爭扎位啊，因為我哋唔想 follow， 而係會好擔心，我係做足曬啦，其實咁多年都係啦，次次第一次都係停一停停三個月喎，所以今年頭三個月已經有150间嘅健身中心係倒閉咗嘅，包括好多瑜伽中心咯。 係理解嘅。 不過咧因為中華其實相關呢個換氣量嘅要求咧都公布咗好一啲嘅時間㗎啦，即係咁耐以嚟業界都冇諗過可以點樣符合翻呢個要求，從而吸引更加多嘅客人去啊。 其實我會覺得政府嗰、那個始終冇同健身業界或者運動業界有一個溝通渠道啊。好老實講，我前呢兩日接受記者朋友訪問，或者問翻啲健身業界嘅人咧，佢都未必知道原來係要做呢啲措施嘅，因為始終大家係要撳翻個新聞站去睇翻所有嘢咧，其實未必過得去撳嘅。講真，我係因為要研究呢件事，所以我就經常性去睇咯。咁就變咗可能因為溝通渠道啦，同埋特首可能一個月前都話啊，健身中心人流都係開唔開業嘅因素，但係我哋成日都話九成嘅健身中心都係一對一嘅1000尺以下嘅 gym， 咁人流係好少好少，咁變咗你會發覺原來可能政府到而家呢兩年都唔係太清楚我哋點樣運作喎，咁點樣我哋可以做得好啲嘅溝通 呢？咁呢個就係重點咯，似乎邱生，其實咧會唔會就係健身業界都要組織下揾有一個代表嘅即係代表性嘅團體啦，要同政府。要溝通你哋嘅實際運作同埋你哋期望，你可以做乜嘢令到政府或市民整體會放心？我諗呢個位去到呢個位真係，我諗政府要積極啦，似乎業界都要有啲組織喎，係咪咧？ 都要有，但係問題而家體育處所係百花齊放嘅。其實而家以我哋調查所見啦，其實已經係有幾十項唔同類別嘅體育處所同埋健身中心嘅。咁所以變咗你話有一個人或一個組織係代表曬全個業界咧，係好困難嘅。我自己就因為識好多健身中心或者運動場所老闆，我就變咗統籌大家意見去講啦。但係其實大家個營運有啲唔同咧，變咗政府都要明白咯，係啊。 咁我想問翻啦，即係其實過去嗰段時間啦，根據你哋嘅觀察咧，你哋重開翻個健身中心之後啦，個生意情況係如何啊？ 其實如果今次因為即係我哋叫餓得太耐啦，今次4月21号咧凌晨嘅時候咧。是有成1500个市民去几十间嘅24小时分店咧，是凌晨零分去做运动嘅，咁系好夸张嘅情况啦。咁另外就如果你讲一对一嗰啲健身中心咧，其实佢哋都每日平均都有6至8个客噶啦，咁都系算系叫回复翻高峰期嘅80%啦。但系唔好忘记就系头三个月系零收入啦，啲租金系都系 keep 住交啦。咁变咗令到大家都系要睇翻你未来2-3个月究竟系咪可以。順利運作咧，咁呢個要觀望啲嘅。 我就突然間聽到咧，就即係業界可能早幾個月可能零收入啦。咁係其實喺業界呢段停業期間，政府係咪都有資助俾幫補下你哋咧？ 有嘅，咁但係先唔好講話資助金額夠唔夠啦。其實可能喺時間上都好似，其實好多健身中心嘅老闆都同我反映翻啦。其實係去到4月21号前嗰5-6日先收到，咁變咗好多。人已經捱唔住，已經倒閉咗啦，所以變咗其實今次嗰個補貼咧，其實做唔到救火嘅作用啊。 係係，咁但係而家仍然營運緊嗰啲健身中心咧，其實咧就都收到政府嘅補貼，其實都會唔會幫到你哋喺嚟緊啊？點樣？譬如安裝啲新嘅設施啊，處理空氣嘅問題啊，會都幫到你一把咧。起碼你有個咁嘅補貼，起碼叫做嚇支援一下喎。 其實是做不到的，舉個例子，我們有一個老闆，他在尖沙咀開一間3000尺的地方，租金是12万的，那你停三個月是交36万租，但是政府的補貼呢，其實上一波是只有10万而已，就是說他還要嘔26万出來去交租，那其實你想想變了，為什麼就是說我再給多3-4万去買一些通風啊等等情況是比較困難一點。 好啊，多谢你邱一中倾到呢一度啊吓，邱一中咧系香港健身街调查组嘅主席嘅。不过何巨业即系睇翻转头啦，似乎健身业界咧比较大嘅关注就系、是、有阵时啲群组爆发咧系唔关佢哋事，但系往往佢哋就系、是、即系都系要关闭嘅处所咧，佢哋都会喺度。呢、這个可能反而系业界比较大嘅关注。 其实都系嘅，因为亦都咁多事，系曾经有个案例就话有，但系都追查唔到系嗰、那个喺北角嘅一个案例。 都曾经试过有。 系啊，不过问题。就是、似乎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来源，或者其实是健身业界真的要，如果可以从政府讲得多一点，他们营运、就是、组织一下，可能会令到这件事会清晰一点，会帮到他们、也帮到我们啦，做运动的人。 好，接着我们有6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

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各位同学，知唔知港元系同世界边种货币挂钩噶？ 人民币。 梗系唔系啦，系美元。 醒目，咁你又知唔知货币政策系边个制定嘅？ 我知我知，诶，财神佢派利是嘅。 有冇保答？ 香港政府。 冇错啦，基本法讲明香港政府系可以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嘅。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10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除了联系汇率之外，香港金融政策是促进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的稳定和健全，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包括维持和发展香港的金融基建以及管理外汇基金。这些政策是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的。 补充翻，联系汇率制度由1983年开始实施，一直维持到今日。之后货币政策会点改变，政府是可以自行决定嘅。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今日聽到很多字啊，銀啊，即係話升翻上嚟，企得穩，有機會至一個更高的位咧，咁你咪值得繼續揸。但如果走勢係臨嘅，彈完插水咁落翻嘅，咁梗係反彈咧就走為上著。 佢銀啊嘛，佢唔係跟住大市跌，咁你坐住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五座及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时间来到晚上的6:41，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依然有陈燕平和我今日的另一位主持何巨业在这里。何巨业虽然就是我们今年的暑假是提早放了，但是而家咧都應該有唔少嘅學校咧喺度籌備緊佢哋嘅畢業禮嘅嚇。 其實係畢業禮對人生每一個階段都係一件大事嚟嘅。 係、啊、 其實早兩年係咪都好多學校都好似冇行到畢業禮 啊？係啊，因為即係疫情嘅關係啦，有啲學生佢就話佢直情係度過咗一啲係冇畢業禮嘅就完成咗個小學階段，或者係完成咗個幼稚園階段，或者係中學階段啦。嗱咁啊，當然啦，即係譬如而家咧，就算係幼稚園嘅畢業禮咧、嗯，有唔少咧，可能都會去出邊租借一啲比較大型嘅場地嗰個舉行嘅，亦都俾啲小朋友即係上台表演一下啦。 係、啊，有啲大型嗰啲即係辦學團體咧，佢搞一啲畢業禮都其實好具規模，同埋佢可能背後就想希望大家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啦，亦都係有一個好嘅完結咧，對自己一個階段。咁、但係仲可唔可以做咧嚇？ 其實咧較早之前咧都有一啲即係社會人士嘅關注嘅。咁、因為較早之前啦，就政府教育局啊，佢哋公布嗰個學校健康指引咧，其實就冇明確去列明咧，到底畢業禮啊嗰個健康指引係點樣嘅？譬如有啲小朋友佢哋係冇打到疫苗嘅，係唔係可以參加到畢業典禮咧？咁、所以咧就引致到有一啲家長啊就話佢哋。 嘅學校咧係唔俾佢哋嘅小朋友咧參加畢業禮嘅，可能咧根據有啲記者即係網上嘅記者嘅報道啦，就係話有啲幼稚園咧就因為頭先都講啦，畢業禮要表演咧都一件幾必然嘅事啦，有啲嘅學校咧就安排啲小朋友咧彩排就照舊，但係就同到彩排到最後咧就係同佢講話唔好意思啦，因為依個畢業禮咧我哋喺出邊嘅地方舉行係一個大型集會，咁所以咧你冇打針咧就唔可以俾你去上台表演啦。咁亦都令至到唔少嘅小朋友啦失望啦，咁亦都引起咗唔少嘅家長係關注啦。較早之前亦都有啲家長咧喺網上做咗一啲嘅聯署咧，係要求教育局咧作出一啲嘅澄清嘅。嗱，咁啊亦都咧有一個嘅即係關注兒童權利嘅組織兒童權利委員會啦，亦都係喺佢嘅即係社交網站嗰度咧，亦都寫咗出嚟啦，就係、是、希望咧係教育局咧可以係盡快澄清，如果啲小朋友係冇接種到疫苗嘅時候，佢哋可唔可以去參加畢業禮咧？因為我哋近日咧都收到唔少啊一啲學童咧出席畢業禮嘅咁樣嘅查詢嗱，咁因為佢哋都話畢業禮係對學童嚟講咧係一生人一次嘅重要場合。 咁啊係，但係咧其實你話我哋而家都推動啲小朋友啊或者係啲學生都接種疫苗啦，但係始終係咪都有一個年齡層咧？佢接種疫苗率都係低嘅。 如果我哋睇翻咧政府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嘅網站啦，而家咧就三到十一歲係打咗一針疫苗咧，就應該係大概過咗七成嘅。咁、但係接種咗兩針疫苗咧，就係大約五成左右啦。咁但係個接種率都唔可以話，即係接種嗰兩劑都唔可以話相當高啦。咁同埋又由於入邊係列出咧三到十一歲啦，咁所以我哋都掌握唔到咧。譬如幼稚園嘅小朋友，即係三歲到五歲或者六歲以前嘅小朋友有幾多咧係接種咗疫苗嘅？嗱、但係今日咧教育局咧就出咗一個更新嘅學校健康指引咧，就有一啲嘅新安排。嗱，根據呢個新安排，譬如頭先我哋所講到關注嘅畢業禮啦，佢就話咧。如果学校是在校园内举行半日的集体活动，例如毕业礼、家长日、开放日、校园参观等，咁啊，學校咧就要確保參加者係有足夠嘅社交距離啦，同埋嚴謹咧遵從各項防疫抗疫嘅措施，包括咧係確保場地空氣流通啦。咁此外咧就係所有參加者咧都要戴上口罩啦。咁校外嘅訪客咧入校園都要係符合翻疫苗通行證同埋安心出行嘅要求啦。如果學校舉辦畢業禮咧，佢就話係要盡量咧縮短典禮嘅時間，減少安排表演活動，出席者咧應盡量咧平排而坐，並且係面向咧同一個方向，就避免咧面對面咁活動。幼稚園嚟講，幼稚園同埋中小學嘅所有學生都可以出席畢業禮。咁而中小學嚟講咧，學校就可以安排咧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超過14日嘅學生咧參與需除下口罩嘅表演活動啦。嗱，如果何巨業，我哋按字面嚟睇咧。咁就即係話，如果你只要你嘅畢業禮喺學校入面舉行，你幼稚園嚟講，就算你幼稚園生都係冇打到疫苗咧，你都係可以出席個畢業禮嘅喎。 係啊，咁樣睇咧就即係變咗一個空間啦。呢啲叫集體活動啊，畢業禮咁樣。咁但係咧就你可以出席，不過小心有一定嘅距離，仲要場地空氣流通。 系啦， 咁就即系咩叫空气流通啦？即系有阵时可能有啲校长会问一下。咁啊，另外就哦，咁幼稚园咪真系冇得做表演咯？要咁讲， 嗱，佢就系话咧，即系建议你减少安排活动嘅。咁佢至于话即系要打咗针超过14日嘅学生，参与一啲要除下口罩嘅表演活动咧，佢就主要咧系讲中小学而言嘅。嗱，咁但系即系今次啱啱出咗呢一个指引啊，对于学校嚟讲系咪已经足够清晰咧？因为头先都讲过啦，有一啲嘅毕业礼咧，甚至系幼稚园咧，佢可能系喺校内举行，但系亦都有啲咧系安排校外嘅场地嘅。咁究竟啊，即系嗰啲呢啲咁嘅情况，咁啲学校会点样安排佢哋嘅毕业礼咧？啊，电话号码18723111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能近排都有唔少嘅学校啦，或者系学生啦，系筹备紧毕业礼啦，或者系 影跟毕业相嘅。你哋嗰个安排又系点咧？都系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你一位幼稚园校长同我哋倾倾啊，何 好啊，好啊。 关淑玲校长你好，关淑玲校长你好。 系你好啊，关 校长你好， 人好，你好，系 关校长啊，先讲讲咧，今日教育局啱啱出嗰个嘅健康指引啦。如果按照你嘅理解，你觉得而家关于毕业礼嘅安排啊，特别系幼稚园嚟讲咧，清晰咗未咧？ 哦，清晰好多，系啦，都解除咗我哋业界好多嘅疑惑，因为比起之前嗰个嘅指引，即系放宽咗啦，同埋清晰咗，我哋亦都喺筹备方面系知道嗰个定位嗰个方向系应该点样去做咯，咁系对我哋系理想嘅。 系咪较早之前你哋都有旧嗰份嘅健康指引咧？但你哋都唔能够肯定到系咪可以举行毕业礼呢啲比较大型嘅活动啊？因为我见有啲学校咧，佢哋变咗喺班级啊，个别班级咁样去搞毕业礼，即系个应对方式就 系、是。哦，系啊，系啊，因为复课之前佢又出咗呢个健康指引，咁啊正正临近学期尾啦，所以啱啱复课，咁但系都大家都系谂紧毕业礼点去搞。但系如果按佢嘅指引咧，就非常之严谨啦，吓、咁其实系好多嘅规限咯，吓咁以至我哋即系好多校长其实都打去教育局查询，想问清楚究竟有冇个弹性，又话系咪一定要跟指引咁样去做？咁我哋即系喺今日终于等到个答案啦。 咁譬如佢今日有个即係更新咗嘅指引呢，就话要尽量缩短个典礼时间啦，减少安排表演活动啦，咁样。咁关于呢两项啊，你哋作为校方又点样去理解，即係譬如缩短典礼时间系讲緊要几多个小时先可以完成啦，减少安排表演活动，即係话一项啊两项啊，定系即係尽量唔好做表演活动，定系点啦，你哋嘅理解会系点呢？ 系，其实呢两年疫情影响之下咧，我哋个毕业典礼，即系业界毕业典礼咧，其实都调节咗噶啦。过往咧，幼稚园即系正常嘅毕业典礼，其实系好丰富嘅，即系除咗有典礼形式，亦都有游艺表演节目。咁但系咧，呢两年疫情咧，其实好多学校都系简单化嗰个嘅毕业典礼，可能只系都系做翻一啲重要嘅仪式啊、授评啊，或者上台领奖啊，咁啊已经游艺节目表演嗰啲已经系呢两年都。好咗噶啦。 哦，咁如果系咁，校长啊，咁其实如即系会个简单咗啦。咁但系最紧要隆重啫，大家都咁讲啦。 系啊，系啦， 咁希望有个纪念价值啊。咁但系其实始终你都会有可能希望有家长啊，或者有其他嘅学校嘅代表啊嚟参与啊。咁其实嗰个人数嗰个安排上边会唔会都会有啲困扰咧？因为佢哋似乎个。即係個建議就話要人流啊，或者係都唔好咁密啊，又要坐疏啲，有啲距離，咁啊又要平排而坐啊，咁呢方面你即係怎樣表面睇啦，咁初步睇咧，對你嚟講都會唔會都要花啲心思先處理得到啊？ 都處理到嘅，係啦，即係如我頭先所講啦，依兩年我哋都調， 會唔會都要花啲心思先處理得到啊？ 都處理到嘅，係啦，即係如我頭先所講啦，依兩年我哋都調節咗個畢業典禮，譬如好多學校都係分場數去搞啦，減少嗰個參加人數啦，同埋真係簡單而隆重，淨係招呼家長。譬如有校嘅好友啊，或者業界朋友已經即係都唔會邀請出席㗎啦，盡量就係減少嗰個人流咯。 同埋据你所理解咧，而家你哋业界啲幼稚园嘅毕业礼咧，会系喺翻校内举行，定系都系会出去租借一啲嘅大型嘅场地举行啊？ 嗱，以我所知，有啲都系会喺校内举行嘅。但系要睇翻即系每一间幼稚园嗰个学校环境啊，因为香港嘅幼稚园咧都系有唔同嘅大细吓，嗰个嘅校园亦都系，咁未必间间学校都系有礼堂咯。咁如果學校有禮堂嘅，就比較容易啲處理啦，可以喺翻校內禮堂。但係即係可能有啲學校真係冇禮堂，譬如屋邨嗰啲幼稚園咧，真係比較難啲，可能佢要租出面嘅場地，但係佢就要按翻即係借場地方面嗰個嘅指引啊安排去做啦嚇。 哦，校长啊，我都理解而家幼稚园，譬如上堂，其实啲同学仔或者小朋友咧，佢哋其实而家喺学校里边，即系我即系大胆地问一句啊，而家嘅安排之下，佢哋你觉得佢哋嘅感染嘅风险系咪都唔太高，定系你觉得都要你哋会小心嘅咧？ 哦，都是要小心啦。始终依家社区仲有一啲感染个案，咁但系叫做依家就系、是有啲小朋友打嘅疫苗啦。另外就系佢哋每一日都做咗快测，咁叫做依一度都有过把关。咁啊，好少少。咁但系大家都系要提高警觉，都要提小朋友啊、家长啊，注意个人卫生啊，保持清洁呢啲嘅信息要话俾佢哋听。 嗯，另外咧，今日公布嗰份指引咧，亦都话就系喺星期六啦，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咧都可以安排学生咧做进行半日啊，无需除下口罩嘅非学术性嘅课外活动，譬如一啲系音乐啊、体育活动啊、校队训练啊等等。而幼稚园咧就无论喺咩情况之下，都唔可以做一啲除低口罩嘅活动啦。咁你哋认为即系呢个呢一点咧，对于你哋去处理小朋友嘅安排上面咧？会不会是多了一些弹性，还有是不是都可以尽量即恢复一些以往在未有疫症期间呢你们所安排的一些活动呢？ 这里都处理到的，是的，是因为其实疫情之下他们譬如学生都习惯了在课堂那里都不除口罩，如果兴趣活动即是兴趣班的活动，其实譬如有些静态一些的都可以除口罩可以去进行，譬如画画班啊，英文班啊，或者一啲跳舞班啊，咁呢啲都尚可以接受嘅，除口罩可以进行到嘅。 但系譬如以往有阵时星期六咧会举行一啲有家长参与嘅亲子嘅安排噶嘛，即系未有疫情。譬如举个例，可能有啲叫做即系少少嘅烹饪班吓、茶点班啊咁样。咁而家系咪应该都即系呢啲嘅安排都唔得咧？系咪因为小朋友都唔可以喺学校入边食茶点咧？或者系你哋通常都避免小朋友喺学校入边食茶点噶咧？ 系啊系啊，佢指引者咧就都有写，即系幼稚园安排嗰个茶点安排可以食，不过就要跟足佢指引嗰个处理啦。咁同埋依家始终即系个社区都仲有感染案，其实呢啲喺学校进行都系属于高风险嘅活动，所以我知道好多学校依家都仍然未即系喺学校正常咁样食翻茶点，所以头先即系主持人话嗰啲班咧应该都比较高风险，就唔适宜去进行啦。我觉得， 我见到咧个指引里边特别都讲咧就系那个活动嘅安排啦，譬如系喺礼拜六就可以咁做啦，咁同埋就讲到明就系半天啊，半天嘅活动，咁其实系咪嗱半天系因为而家上学都系讲半天啊，系咪？ 系 所以就系佢刻意用乜字眼咧？咁但系点解会即系针对啊礼拜六就可以做呢啲活动，咁又咁针对性咧？点解？譬如礼拜日，我知好多学校咪礼拜日都未必有好多啲活动，但系以往嚟讲，可能好灵活嘅，可能礼拜日可以组团组织系做一啲嘅社区嘅参与啊，诸如此类啊。咁会唔会点解咁讲？以你理解有冇背后嘅一啲嘅原因嘅咧？ 我谂系会唔会就翻都系学生翻学嗰时间啦。即系如果平日一至五搞就落山要留喺学校嗰时间咧，系变相长咗，咁可能就会即系感染机会可能就会高啲。咁如果星期六唔上堂就咁翻去上兴趣班咧，个时间上边应该系短啲嘅，控制到嘅。我理解就可能会系咁样啦。 咁或者避免真系可以避免饮食啦，呢、這个需要啦，因为半日。 是啦， 明白。 校长，今日咧教育局嗰份嘅新闻稿咧，仲提到一点啊，就话教育局系听取卫生防护中心嘅意见之后咧，就认为咧学校系有需要维持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嘅安排，到六月下旬嘅。嗱，你点睇啊？ 依、這个都可以接受嘅，因为即系依家始终社区都仲有一啲感染个案，咁同埋即系复咗课之后，其实我哋都见到家长都好合作，帮小朋友去有做快测嘅，咁小朋友亦都系即系习惯咗依一样嘢，唔会话好抗拒。咁当然有啲个别小朋友系觉得即系唔系好舒服啊，都有少少扭计咁，但系咧老师尽量去教育佢哋啦吓，亦都即系尽量透过故事嘅形式去讲解俾小朋友听啊，点解要咁样做啊吓，咁啊疫情之下我谂。即係小朋友都係一個新嘅學習、新嘅體驗。咁我覺得依家社區仲有個案嘅時候，做呢一個快測都係保障大家都可以接受嘅。係。 我又想即係興趣問問咧，而呢啲快測嘅測試劑咧，其實而家對啲學生嚟講，會唔會佢都有能力去應付到嘅，定係咪都需要學校個別嘅學生去幫下佢嘅咧？ 以我所知，家长都是可以应付得到的，即是不是说。 即是不是太贵都应付到。 係啦係啦，同埋即係都有足夠嘅貨源喺市面嗰度都可以買到，咁變咗譬如我學校嚟講，我都觀察到家長係可以應付得到嘅，係咯，冇需要太多嘅支援。 而喺學校行政上面，即係你哋經過咗呢段嘅適應期啦，每日去呈報快測結果嗰度咧，即係你哋有學校行政工作咧嘅應對點樣咧嚇？ 係其實就都即係一定多咗噶啦嚇。咁同埋即係入校園嘅時候嗰、那個嘅程序亦都係多咗啦嚇，要檢查清楚佢哋有冇做嗰個快測啦。如果真係冇做嘅，咁我哋又要安排同事啦，或者個空間啦，同埋個時間啦，去幫小朋友去做咯。但係慶幸就係、即係依啲人數又唔算太多嘅，係啦。譬如以我學校為例，咁啲家長都係配合到嘅、啊、所以我哋都盡量教育家長，呼籲家長，希望同學校配合，做咗快測先至翻嚟。咁同埋真係嗰個嘅成效咯。如果你唔做，又入咗嚟校園，指意學校去做，咁其實如果真係有病菌，都已經帶咗翻嚟傳播咗㗎啦。 有一個問題，好快。我想問下校長，以你所理解咧，你譬如你學校嚟講，啲小朋友幼稚園嘅小朋友打咗疫苗嘅比例有幾多咧？ 其實算太高，真係、哦、有啲家長始終都仲係好堅持話，暫時都唔會考慮打住，都仍然係有依啲家長咯，係啦，咁、所以都係繼續呼籲啦，係啦，我哋都係跟翻政府呼籲，鼓勵佢接種疫苗啦。 嗯，系好啊！多谢晒你，关淑玲校长，唔该晒吓。关淑玲系一位幼稚园校长嚟嘅。啊，电话号码18731啦。对于教育局最新嘅健康指引毕业礼嘅安排，你点睇呢？仲有就系咧，而家每日学生要做快测咧，呢个安排会维持到六月下旬嘅。你又点睇？可以打嚟倾倾。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高两三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指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啦，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宝奇利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汇旋处；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车多缓慢，龙尾在龙翔道游乐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多车的龙尾排到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提一提大家啦，半山的中峡道因为较早时山泥倾泻，中峡道近住华苑这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 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香港生死学协会创会会长伍桂麟。 我想我自己做生死教育推广咧，成日都拐口边嘅，要从死看生，活好当下。讲生死教育咧，系由死亡咧去做嗰个点，去回望翻转头，其实都系希望大家过嘅生命咧，系要珍惜翻当下。 星期六晚上9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而家我哋讲紧社交距离措施，我哋放宽咧，总有一啲大嘅聚集会出现嘅。其实而家喺个社区上仲有呢个病毒存在嘅话咧，传播嘅风险仍然系存在嘅。如果你系未打疫苗或者未打足相关嘅疫苗嘅话咧，感染后患上重症死亡风险一定系高嘅吓。如果系到今天仲系犹豫紧未注射疫苗或者未打齐疫苗嘅咧，希望尽快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亦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梨木树村杨树楼、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五座及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时间嚟到晚上嘅7: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刚才都同大家讲咗啦，就系教育局咧更新咗学校健康指引，咁喺呢份新指引之下咧，如果系举行毕业礼啊呢一啲嘅即系半日之内嘅集体活动咧，咁咧学生咧幼稚园同埋中小学嘅所有学生咧都系可以出席噶。不过咧就学校需要缩短典礼嘅时间啦，亦都要减少咧安排表演活动，同埋咧应该咧就出席者要面向同一个方向咧咁样嚟坐啦。咁不过如果你系中小学嘅学生咧，学校是可以安排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的同学，也都是接种了两剂疫苗超过14天的学生，就参与需要除下口罩的表演活动。即是说换言之，如果你是未打针，未打又或者打了针未超过14日的学生，你都是不可以去参加一些除低口罩的表演活动的，纵使你可以出席那个的毕业典礼。不过何巨业，其实我哋睇翻呢个更新咗嘅指引啦，亦都有一项咧系关于啲运动会嘅噃。 系啊， 因为佢入边咧就讲咧就系话即系中小学嘅活动，不论咧你系咪需要除低口罩，如果系安排喺上课日嘅上课时段嘅另一个半天，即系譬如你晏昼咁样啦，或者系上课日嘅全日进行，由于咧学生就要食饭啦，咁所以咧只系可以安排已经系接种咗两剂疫苗，亦都系超过咗14日嘅学生参加。好啦，咁举行陆运会同水运会又系点样咧？举行水运会同陆运会咧，亦都系只可以安排已经系接种咗两剂疫苗，并且超过14日嘅中小学生咧参与运动项目。即系话，如果你未打针嘅话咧，你就唔可以去参赛咯。 哦，系哦，咁啊，唔一定要打完针啦，14日啦，咁啊，起码就你可以參加比賽，但係咁未打針嗰啲咧，係咪可以參觀咧？都可唔可以？我哋以前咧，嗰啲陸運會、水運會最緊要同學參與，唔一定係比賽噶嘛。 做啦啦隊， 做啦啦隊都係一種團體嘅一種氣氛，參與性學校嘅一種一好重要的交流。咁其實又應該得啩，係咪？就咁講。 嗱，呢個安排究竟校長嗰啲又點樣理解咧？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呢個更新咗嘅健康指引啦，會唔會都可以令到啲學生咧過翻一啲比較正常嘅校園生活咧？ 咧？咁同埋亦都可以減少咗學校去舉辦大型活動嘅不穩定性咧？1-8-7-2-3-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浸信會天虹小學嘅校長馮耀章啊，馮校長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系冯校长你好。 冯校长，首先想问啦，即系关于我哋头先讲到譬如一啲嘅陆运会啊、水运会啊等等嘅安排啦。如果按照指引去睇咧，你哋点样理解即系未打针嘅学生系咪应该都可以出席啊？如果真系举行嘅话， 我谂其实要讲少少先。其实咧，我哋一般学校咧去预备一个水运会同陆运会咧，其实系差唔多一年前就要预备噶啦。即系譬如呢段时间咧，其实我哋就 book 紧下学年嘅一啲嘅陆运会同埋水运会嘅场地啦，咁其实小学有水运会就即系相对较少，陆运会就多啲。咁以我学校为例咧，其实我呢个学年咧，其实系十月就做噶啦。咁但系当时疫症原因咧，就即系唔俾做啦。咁我哋就转咗啲校内嘅一啲嘅运动啦。咁我都相信咧，即系喺可能嚟紧我哋即系一般学校可能上课到八月。其实都未必会喺呢几个月喺个场地上高或者个行政上高咧，系讲得切咧，系去举办一个即系陆运会或者水运会嘅。咁但系当然头先主持人都讲到，即系话即系观赛嗰个问题。咁其实观赛咧，即系以我自己嘅理解咧，即系 OK 嘅，系落场去即系参与一啲嘅比赛或者接触式要除口罩嗰啲咧，就一定要系符合嗰个要求，即系两针加14日咯。 嗯，但呢个会唔会都同进入去一啲嘅康体设施嘅疫苗通行证嘅规定会唔会有机会相关呢？不过小学生就12岁以下嘅吓，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咁中学生可能比较关注啲嘅。 中学生就真系都会需要符合埋嗰个要求，譬如我大女咁，佢哋已经系恢复咗啲篮球练习，咁佢哋都真系要符合翻嗰个场地使用嘅要求嘅。 哦，咁即系话佢哋都要打疫苗先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响校长，我都听你讲咧，陆运会、水运会都要有啲时间准备啦。咁你可能喺八九月唔会安排啦。咁其实可能而家你都要准备下个学年啊嘛。咁就好多时陆运会咧，我以往嘅经验就是，你应该系11-12月去做噶，系嘛？ 嗯， 咁其实我哋而家去到11-12月都系半年时间。其实而家虽然疫情都比较而家稳定，但系其实系咪令到你哋都可以有计划？嚟緊嗰個陸運會咧，因為更加今日唔計劃就唔會發生噶啦嘛。 係啊，我哋都一定會係其實即係好似上年咁，我哋都一樣係會計劃咗今年做嘅。咁但係都真係即係呢兩年幾啦，咁我哋都學識咗一樣嘢，就係即係見步行步啦。係咁亦都要彈性處理啦。即係譬如我哋唔可以去運動場啦，咁會唔會將佢變成喺校內一啲唔同形式嘅？一啲嘅運動俾翻啲小朋友去做咧，即係呢個都係喺個困難裏面我哋揾一啲出路咁樣去處理咯。咁當然即係我希望嚟緊下個學年就可以去到即係做陸運會，咁啲小朋友都係好期待嘅。 但系另外一个，譬如最近年嚟讲咧，即系啲校际嘅比赛啊，或者啲学界比赛啊，喺呢个疫情底下，同埋有关一啲疫苗接种嘅安排底下，似乎系咪都比较难去举办翻咧？ 嗱，我理解到，譬如中学开始咧，有一啲嘅田径嘅学界咧，都系开始喺呢几个月去想去即系开始翻啦。咁我谂即系高应该咁讲，中学生咧嗰个接种率咧真系高好多嘅，即系90%以上啦。咁小学都系6-7%到。咁即系中学去，我估今个学年咧即系中学行先啦，下学年相信小学都慢慢会恢复噶啦。 Okay. 另外咧，今日嗰、那个更新咗嘅健康指引啦，即系大家亦都会关注咧，有关于毕业礼啊呢啲嘅安排啦。咁啊，根据而家嗰个指引咧，其实就系所有嘅学生咧，无论系有打针或者冇打针咧，都系可以出席个毕业礼嘅。咁但系中小学嚟讲咧，要表演嘅学生咧，就必须系要即系接种疫苗同埋系超过14日咧，先至可以参与一啲除口罩嘅表演活动。 系啦， 咁你哋嗰、那个。安排会是怎样因应最新的健康指引而调整？ 我想其实我们其实现在呢，即一般我们认识即校长即小学界里面呢，其实我们都真的颇为还是稳阵审慎的。那我们其实基本上高呢，在校内进行的活动呢，基本上高我们都会戴着口罩的。 即係我哋真係相對真係比較小心，所以其實譬如以我自己學校為例，咁嚟緊咁佢哋嘅一啲可能簡單，即係做畢業禮嘅簡單嘅表演咧，咁、可能仍然都係會戴住口罩去做咯。咁、就即係我諗家長都會係放心一啲。咁不過即係如果我哋去到八月頭，我哋畢業禮八月頭，咁我疫情 OK， 根本都係口罩令都冇埋啦，全香港，咁我哋梗係唔使啦。咁呢個我哋期待。咁但係如果當時，仍然係有口罩，令我諗我哋即係小學都會比較穩陣一啲咧，都會戴口罩，或者係戴啲透明啊嗰啲，即係叫做相對係保護性有喺度嘅，即係一啲嘅用具咁樣咯。 哦，即係你哋都會比較保守小心啲，小心為上。我校長，我都想問啊，其實整體今次個指引你睇完啦，其實係對學校嚟講係咪其實都釋除咗你哋好多嘅憂慮啊，或者便利咗你哋好多教學上面活動嘅安排啊？ 我哋好多校長咧都通過唔同嘅校長會反映，其實主要有兩大問題，第一個就係畢業禮啦，第二個咧就係星期六嘅舉辦活動。 嗯， 咁即係有啲即係開頭都即係明白嘅，即係因為個疫症啊，即係個情況，即係有一個情況就係、平常我哋喺學校咧，即係可能個學生都會去個禮堂度做活動，咁但係畢業禮又唔得喎，咁即係但係而家好啦，我哋反映咗，咁局方其實都係我哋呢兩三個星期呢一兩個星期去反映，咁局方都即刻去即係睇住個疫情去修訂啦。咁另一個就係個課外活動咯，咁尤其是禮拜六咯，因為我哋平日其實一至五都係翻半日嘅啫嘛，都做曬檢測，咁禮拜六即係開頭就即係個指引就即係冇講得唔得，亦都有講嘅話即係唔合適咁。咁但係而家就好清晰咁我哋聽啊，其實禮拜六小朋友都可以翻嚟做，因為其實實在太長時間咧，小朋友咧放嗰個特別假期啦，或者係呢兩年幾咧，其實係即係翻學咁，佢唔係淨係知識噶嘛，係好多其他，譬如可能要運動啊，或者同人哋相處啊，或者一啲培養佢興趣嘅一啲嘅學習咧。咁而家今次呢個指引咧，其實係即係對我諗對學校校長或者老師家長咧，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喜訊，即係可以我哋做翻好多即係越嚟越近似我哋翻翻去原本嘅校園生活啦。咁當然下一個我哋睇到嘅大嘅挑戰就係食飯啦。係啊，點樣變全日咧？其實一路棘住就係個食飯啦。 咁另外一点呢，冯校长都想问嘅，因为有啲家长呢都讨论到，由于疫苗通行证嘅推行啦，所有嘅即係家长校外人士进入学校都必须要符合相关要求啦。有啲嘅家长就话，喂，咁如果我冇打齐疫苗嘅话，其实我就算入去扣门都唔得㗎喇喎，因为大家都知即係而家又系啲小学啊、升中啊去选校嘅关键时期啦。咁你哋会是因应相关的情况而可以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呢？根据个指引呢，它有一样东西豁免的，就是家长入来交低一些东西，或者纯粹是交低份文件这样就离开那种呢，而不是长时间或见老师啊，或者做参与一些活动呢，其实是豁免的。当然啦，我哋要諗好多个措施，譬如我哋做畢業禮，事实即係有啲人可能佢选择我哋尊重嘅，即係唔打疫苗或者有啲各样原因唔打。咁我哋唯有就係即係提供一啲直播囉。即係当然就係冇咁理想。咁大家都明白，因为其实而家即係佢唔符合疫苗通行證，即係出街都食唔到饭㗎嘛，即係唔可以堂食㗎嘛。即係其实个情况係会即係有啲似咁样嘅情况。但我哋盡量去，即係都，我諗學界都會幫家長或者即係佢哋屋企人，咁有啲嘅直播啊，有啲嘅即係好快捷方便嘅位去交收一啲嘅文件啊，咁有少少嘅即係空間咁樣咯。 又或者一啲即係升小或者升中嘅講座就變咗做網上。 變網上咯，兩實而家我哋好多都係即係有實體有網上咁樣要。 是好啊，多谢晒你啊，冯校长，唔该晒吓。冯耀章系浸信会天虹小学嘅校长。嗱，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有啲咩意见咧，打嚟倾倾啊。有位郭女士啊，你好，郭女士。郭女士， 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我郭女士， 系。 冇啊，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咧我咧个孙仔咧三月十号到咧佢中咗新冠噶，咁咧中新冠咧，因为嗰阵时咧好难复啊，咁咧成咧就冇去政府嗰度报啦，咁跟住咧四月中咧，你哋开始话可以翻学咧，变咗无奈咧，因为我孙仔咧佢要翻学咧，变咗咧一个月就即系中咗新冠一个月就要打针，因为嗰阵时好惊， 因为我孙仔咧之前咧三岁几咧嗰阵时咧就有川崎症同埋抽筋症噶，咁咧佢打呢一针咧，我相当惊，冇办法，因为咧佢要翻学，咁咧嗱跟住咧而家嚟，跟住咧又要第二针，咁咧又如何咧？因为佢咧又参加学校嗰啲比赛，同埋要好多时要康体处咧租场，即系咧佢先可以第二针先可以入场，跟住第三针。咁如果佢咁样啊，咁近啊，点样打针啊？你哋点样可以帮我啊？我之前已经去问过啦。 但系 点样可以帮到我哋咧？ 但系郭女士，即系你个孙系康复者，佢其实已经当系有一针噶啦。 咁有一针，咁你点可以帮我咧？因为之前我已经打过电台，咁有人接咗我，佢 message 俾我，咁我申报去政府，整埋个身份证，整埋佢之前，即系佢中咗招，因为我女咧 send 俾我，哎呀个孙又咁样啦，又中咗啦，整埋佢个名，整埋个日期，俾你哋政府吓嗰、啊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电邮。整个月啦都冇复啊！ 即系你的意思系，你个你个孙而家系情报到定系情报唔到去曾经感染噶？ 情报唔到。我想你哋帮下手啊，因为咧影响到我孙情绪好低落。佢话我点解唔可以帮我，即系咧去政府康体处同埋学校嗰啲比赛咧？你系咪好阻碍个小朋友啊？影响佢嘅情绪啊？ 好多谢晒啊，郭女士。我谂郭女士都系反映紧另一个问题，就系有啲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情报唔到啦。 系啊，可能早期都有好多说法嘅系统问题啊，或者系个处理嘅准则问题啊。咁 系 希望，但政府都有澄清嘅。咁可能真系或者要留意一下嗰方面嘅报道先啦。 好啊，多谢晒啊，郭女士。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倾咧另一宗都相当之不幸嘅意外啊，就系、是、有一位嘅妇人啦，佢喺2017年嘅时候咧，喺观塘嘅游泳池咧游水嘅时候，同泳客相撞咧，就沉咗落水。咁啊，死因庭嘅裁决咧就系死于意外嘅。不过咧，亦都对于救生员啊，当时当值嘅救生员咧嘅工作咧，有一啲嘅意见咧，真系出咗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大家点睇即系救生员当值期间啊嘅工作嘅问题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行得正，企得正。 坐得耐腰痛就是坐骨神经痛，定是肌肉痛咋？今集请嚟胡少邦骨科医生讲下怎样分辨坐骨神经痛，还会讲下佢的成因和护理方式。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情绪病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遥远，只是我们普遍去忌讳谈这件事。 心情本来就一定有高低，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之心情对话》，每集透过对话让大家更懂得关心自己和身边人的情绪需要。 《医生与你之心情对话》，逢星期四晚8:00， 港台电视31。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何巨业，跟住我哋要讲嘅呢一个议题咧，就系、是、涉及到一宗好不幸嘅意外事件嘅，就喺2017年啦，有一位70几岁嘅妇人啦吓，蔡女士啦，咁咧佢就当时就喺观塘泳池度游水嘅，而佢游嗰个池咧就系属于一个即系训练池嘅，即系室内嘅，水深咧就系1.2米，有两个嘅更台咧，可以俾啲救生员咧去看守咧泳客。嘅情况，另外咧就有两人咧，两个救生员咧系负责巡池嘅。嗱，咁啊喺当日咧，佢就嗰位蔡女士咧，由于系同个其他嘅泳客就相撞啦，咁所以咧就沉咗落水。但系咧期间咧就救生员就冇发现到佢嘅情况，系15分钟之后先至俾其他泳客发现嘅。留医9日之后咧就不治啦。嗱，咁啊死因裁判官咧佢就话池 咧就係 1.2 米水深， 嗯、 但係咧死者咧就係、是、1.5 米高嘅喎，咁即係話咧佢其實喺池入邊咧係可以企起身嘅，咁所以死因裁判官就話啦，即係死者同男泳客嘅碰撞咧並非嚴重，因為佢哋睇翻閉路電視嘅片段啦，咁如果以佢 1.5 米嘅身高喺池中咧站立嘅死者嚟講，喺 1.2 米水深嘅池咧被撞到，即使系饮咗池水咧，理应咧都系应该有能力咧企起身啦，或者系挣扎。咁所以相信咧，佢当时已经昏迷，就遇溺之后咧就吸入池水，导致到佢肺部咧有弥漫性嘅损伤啦，系最终咧就系昏迷不醒啦。咁但系由于咧佢系15分钟之后咧先至系俾其他泳客发现到嘅，咁、那个即系个死因裁判官就质疑，点解15分钟入边都会系睇唔到嘅咧？咁同埋佢就话即系救生员咧系应该不时咁样咧系细察咧水中嘅情况吓，咁点解会系睇唔到嘅咧？同埋个训练池嘅面积咧亦都唔系太大啦。咁佢就话即系佢话佢觉得佢自己上到个高唔使上个高台都应该望到每个角落嘅，咁质疑咧点解喺两米高江台上面嘅救生员咧就未有发现，就话究竟啲救生员咧当时系做紧啲乜嘢嘢啦？咁同埋另外佢哋都质疑到啊，喺聆讯嘅时候咧，庭上多次播放训练池嘅闭路电视片段，咁就睇到咧江台嘅救生员咧系俾个太阳伞咧就遮住咗，睇咗好多次咧都睇唔到个救生员系做紧啲乜嘢，咁所以佢就话唔理解点解你喺室内都要系开个太阳伞咧？咁佢最后即系死因裁判官嘅说法就系话，四个救生员当中喺事发嘅时候有一个人系因为肚痛而去厕所，如果其余三人啊系按照康文署嘅指引咧，每隔十秒钟就扫射负责嘅范围，不停咁样扫射咧，就冇可能每15分钟都冇办法留意到个死者。唯一嘅结论咧就系佢哋根本系冇专注喺个泳客身上，亦都系冇履行到视察嘅职责，表现令人非常失望。 系啊，水印裁判官就好细致咁描述咗个状况，所以我哋就唔系当时啦，我哋就梗系冇办法理解实际嘅情况。不过同裁判官嘅从佢嗰个即系说法嚟讲咧，似乎就嗰、那个环境就唔应该太复杂。其實就應該如果有救生員在場咧，而家係專注咧，就應該睇到一個意外嘅一啲嘅發生，或者佢哋會睇到一啲異樣啦，咁即時啊去做啲功夫啦，咁但係其實呢樣嘢，我諗以往都有唔少嘅報道都講過啊，啲泳池啊、救生員嗰啲安排啊，都係都有陣時偶然都出現少少嘅問題。咁其實問題就係純粹係咩叫即係怎樣玩掃射啊？咩叫掃射啦？甚至乎大家所監管或者兼顧嘅範圍係點樣分配咯？其實呢啲細節嘅嘢，同埋大家個有啲咩會唔會再有啲新嘅方法處理咧？我哋可能傾下。 嗱，洗恩婷亦都有啲嘅建議嘅，不如我哋搭半翻嚟咧，同大家講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9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8宗输入个案，再多一名患者死亡。再有食肆爆发群组感染，上环皇后大道中的淡仔三哥米线有5人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5人互不相识，分布在不同餐台用膳，其中4人近日在上环德富道中叫做宏思的培训机构一连5日朝11晚11上堂。有学生说课堂曾经有人除口罩，这个课堂上亦都有一名35岁男子在周一确诊，但他并没有到过上环淡仔三哥。中心会到上环淡仔三哥抽取环境样本，并索取疫苗通行证资料，亦都会要求宏思提供学生资料，再要求相关人士接受检测。 教育局公布最新学校防疫抗疫安排，根据更新指引，幼稚园和中小学的所有学生都可以出席毕业礼。中小学如果安排学生参与必须除口罩的表演活动，有关学生要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中小学和幼稚园亦都可以安排学生在星期六进行半日无需除口罩的非学术性课外活动，例如音乐或者体育活动、校队训练。至于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的安排，教育局认为有助学校把关，需要维持至六月下旬。政府公布二月至四月份失业率是 5.4%， 较上次上升 0.4 个百分点，同期就业不足率 3.8%， 上升 0.7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差不多所有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有上升，其中和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合计的失业率升至 10%， 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上升至 12.9%， 零售业的失业率亦都上升至 8.3%。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活动必须按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倡议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查问中方的回应，赵立坚称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之下，已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妥善安排。台湾了解有关信息，参与国际抗疫的渠道是畅通的。他又说，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埋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遵守国际法同埋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借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浙江街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家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何文田港铁站。在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浙江街的慢线有坏车，龙尾何文田港铁站。另外，在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正有室小学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但车能够抵消散，现在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吉金坪，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罗乃圈。我觉得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 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梨木树村、杨树楼、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五座及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跟住我哋要讨论翻就系2017年啦，喺观塘游泳池咧所发生嘅一宗意外，一位72岁嘅女士啦，就系喺个训练池度同其他泳客相撞之后咧沉咗落水，15分钟之后咧先至被其他泳客发现嘅，死因定裁定咧死于意外，但系咧亦都就住本案提出三项建议，其中包括咧就系话增加泳池入边嘅闭路电视镜头，确保可以清楚睇到救生员嘅工作同埋池内泳客活动情况，同埋亦都要加强训练救生员咧熟习工作指引嘅。电话号1872-31，有咩睇法可以打嚟倾倾啊？何巨业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政府请力员总工会主席邓志安嘅，邓志安你好。 你好， 系邓志安你好。 首先想请问啊，个死因喺个死因庭上面咧，个官咧提出咗几点嘅质疑嘅。第一就系咧，喺根据康文署嘅救生员嘅工作指引啦，救生员咧就需要以10秒咧系扫射负责范围，20秒内咧对个紧急情况咧作出反应。咁所以佢就话救生员咧理应知道咧有人唔会挣扎。如果真系以10秒钟嘅扫射，点解咧15分钟都冇发现到死者？我想问，你哋平时工作上面，即系执行康文署嘅工作指引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嘅？十秒扫射呢样嘢，其实实质上系咪真系做到嘅咧？ 其实我细致啲讲，其实我系平时救生员咧，系点样去即系去监察嗰个泳客或者泳池啦。咁佢讲紧咗10秒个扫射，其实咧本身我哋喺啲泳客落水前或者系佢哋落嘅时候，我哋系会扫描咗一啲高危嘅泳客先嘅。因为其实呢间 case 咧都有讲过，佢系泳池里边咧有100至200人嘅。咁你冇可能系集中到喺100、200人嗰度，一定系会扫描咗某啲嘅泳客有高危先。即系例如有啲唔够高嘅小朋友啊，有啲唔识游水单独。嚟嘅小朋友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望到佢已经系即系行都好困难啊，或者系有遇溺风险嘅人啊，咁所以喺个训练池嗰度咧，即系就住呢个 case 讲喺训练池度，大部分咧都系能够企到嘅，即系如果系成人，咁所以咧佢当佢去即系。尋找大家即係個救生員，嗰兩位救生員要分別負責嘅人嘅時候，通常佢哋會揀咗一啲佢哋認為係有遇溺危險嘅人去望咯。咁今次嘅 case 咧係其實已經敘述咗出嚟，係佢本身喺個泳池度行緊，即係可能個救生員本身都定性佢個遇溺嘅風險唔會太高。咁佢輕輕撞一撞咧，就沉咗落水底啦。咁即係途中咧，係冇任何嘅掙扎啦、求救啦、即係警示啦。所以咧，佢好難第一時間察覺呢個第一時間啦。講緊 咁樣，如果我睇到一個重點就係、是，其實你哋會確定一啲高危人士。咁所以佢關注喺嗰度，咁但係咧就喺呢個情況反映緊咧，其實就算佢係一個成年人喺呢啲嘅池水裏面，有機會萬一佢真係有意外冇咗反應咧，其實都好大風險。咁其實呢個高危人士而家嘅嗰種嘅理解或者而家嗰種嘅做法，其實係咪即係覺得仲有唔完善的地方，係真係要再審視一下咧？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漏洞？ 一定係嗱，首先我想講，我哋每一年咧。大概有1000多单嘅下水拯救嘅，有个记录。咁溺毙嘅数字咧，大概每年有1至2单嘅喺泳池嗰度。其实 的確是完善的，即是多一單我們都覺得是嫌多的，因為始終是市民性命來的嘛。那好啦，那其實在19年在葵青的漁力的一個死因庭出了的時候，我們都 16年的個案，19年的死因庭的裁決， 16年的個案，19年是啦，那我們都有跟康文署即是建議過一些東西，因為呢這些一般溺毙的 case 咧，都是有共通点的，就是咧，好多泳客啦，那个泳客即系遇溺嘅人士咧，系冇系突然间下沉而冇乜挣扎迹象啦，呢啲嘅共通点喺度，所以我哋都有建议咧，系装闭路电视，不过唔系法官所讲，即系监察住救生员工作，系因为而家有啲新嘅科技 AI 咧，系监察到泳池咧有啲异样，即系有时佢唔喐太耐，即系可能系二十秒、十秒咁啦，佢就会有警报话俾我哋听咧，有泳客咧，即系可能佢系冇喐到，系有啲奇怪嘅迹象咯。咁我哋咧就变成可以第一个反应咧，就去拯救佢。咁就变成就唔会话因为好多人遮住咗，或者系太即系就算唔集中睇唔到啦，而令到咧大家发现唔到。原来水底有个溺者喺度，咁呢个系统系喺嗰阵19年已经有。 哦，我都头先听你个描述咧，呢种系统其实而家科技完全系掌握到嘅，即系我谂唔净止泳池呢个场合可以用，我哋喺其他嘅场合咧，亦都会监察人流啊、人嘅活动嘅种模式。咁其实即系你讲呢句说，即系呢个嘅计呢个安装啦，其实嗰时系咪已经确定系可以用，同埋计划用，只不过系未安装好，而所以咧就今次冇办法避免咧？呢、這个意外避免唔到，点解啫？ 当时我哋建议嘅时候咧，咁康文署避识咗我哋有呢个建议啦。咁我唔知道清楚佢有冇考虑使用或者系去嗰、那个安装嘅情况。可能我估计啊，因为安装一个系统咧，并唔系一个泳池安装， 绝对系全部都要安噶啦。 系啦，咁可能喺个成本啦、啊，同埋佢嘅维修保养嗰度，可能佢要计算成本啦、啊。第二咧就係佢當時19年咧，可能那個科技未係好成熟嘅，可能佢嘅即係嗰個可行性佢哋都要去有待去研究啦。咁第三咧就係、是、本身我頭先都講咗，我哋其實比起其他城市或者地區咧，我哋喺政府管轄嘅範圍裏面咧，嗰、那個溺弊嘅數字即係。那個安全的系數其實不低的，即是可能是只是有一兩單的事，當然公會不認同的，每一個生命都有生命，但是可能他們就有這個考慮因素，究竟需不需要全部去安裝這些這樣的系統呢、嗯、 我想除了安裝系統這些科技系統，我想是一個出路，另外就是在救生員本身的工作安排或者中間的工作的操作的模式，會不會有真的有些很具體的改善的地方值得去做呢？ 有啊，其實同樣地在16年那件事件19年我們已經提出了，其實我們的工作那個間調其實我們是不設休息的，即使我們是全日除了吃飯時間咧，係離開，只要離開嗰個工作崗位去好似頭先有個去廁所啊，或者係飲水咧，都可能係導致咗自鳴即手呢個情況。咁我哋都建議咧，其實應該係有劃定咗一個特定嘅休息俾救生員嘅，因為佢哋如果一唔集中。可能就是那幾分鐘看不到有人有異樣，分辨不到他其實是遇溺呢，其實就等於就是那個泳客呢其實都好有機會溺敗的。但是你我們對你清楚19年到現在其實救生員是請不到人的、所以莫講話休息時間，就算你開泳池都開不足，所以救生員是即是那個 嗰、那個係天間或者我嘅工作程序安排咧，係而家都未改善到。 嗱，你剛才講嗰點咧，就係關於到即係佢嘅天間問題，同埋其實我諗你主要都係關注咧救生員係咪有足夠精神去處理佢嘅工作啦，要有適當嘅休息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喺今次嘅案件入邊，死因裁判官咧就似乎明顯對於當時嘅救生員咧嘅工作情況啊係有質疑嘅，所以佢就有個建議就係話要增加泳池入边嘅闭路电视镜头，确保可以清楚睇到救生员嘅工作同埋池内泳客嘅活动情况。其实就系要对于救生员咧嘅工作状态都要加强监察嘅。其实佢哋要求加强监察呢、這个亦都系为咗泳客嘅安全去着想嘅啫。你又点睇死因庭呢一个嘅裁决同埋建议咧？ 我认为咧，即系佢监察。即係個救生員工作情況咧，係其實已經係發生事後，睇下邊個人係可能需要負責上呢個工作嘅問題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針對個每年嗰一兩單溺斃咧，如果你真係想清零啊，即係將一個不幸嘅數字由個位數變到零咧，其實。我頭先所講嗰、那個係監測翻泳客咧，其實呢個先係最實質係幫到個泳客，係令到佢係可以俾我哋拯救到。 嗱，當然你呢個建議咧，亦都係即係有即係對於康文署嚟講，即係佢哋要再考慮啦，亦都係你哋覺得係一個改善到安全嘅建議啦。咁但係。当康文署未接纳呢个建议，或者系未有一种咁样嘅设备嘅时候，而家个死因裁判官就系关注到救生员佢嘅工作态度问题。咁关于呢一点，你哋点样去回应咧？ 嗱，其实我想讲翻咧，佢有咗一个质疑嘅就系，点解佢会担咗太阳遮啊？系嘛？ 系冇错吓，点解室内都要开太阳遮吓？ 系啊，其实我都想讲翻咧，其实喺观塘泳池咧就有好多射灯嘅，咁咧系嗰啲射灯系照向泳池，即系照向间台嘅救生员眼睛都会有嘅。咁所以咧，佢哋唔止系观塘泳池，有啲室内泳池咧都有担起太阳遮呢个情况嘅。咁第二咧，其实佢哋咧都有时会戴太阳镜，有时你哋会话喺室內夜晚你都戴太陽眼鏡咧，就係因為佢啲射燈射落水咧，佢會跌射上去， 避免反光。 係啦，咁我哋如果冇戴眼鏡咧，基本我係望唔到池底，因為佢會見到一紮光嘅，即係會有啲位置。所以我希望要澄清咗呢兩樣嘢俾大家知，點解會有太陽眼鏡啊，同埋嗰個太陽傘先，同埋咧。啱啱主持都講咗啦，其實嗰個面積唔係好大，一眼睇曬係咪？即係咁講嘛。咁其實咧，如果你真正去到個現場咧，如果嗰個泳池有200人喺個泳池度游水咧，或者喺度行嚟行去咧，其實基本個水波咧係會有折射，係影響到咧個池底係睇唔清個池底，特別係。巡池嘅同時，如果係水平面，即係佢係唔係間台有個高台咁樣，係個角度望佢咧，佢更加係望到係望到嘅只係前眼前嗰啲泳客嘅，所以呢樣嘢我一定要為即係我哋個救生員講翻出嚟，其實個實際大家見到嘅情況咧，其實係咁樣嘅。 最后我想问啊，即系担唔担心今次嘅事件可能会令到公众对于救生员嘅印象有一啲嘅负面嘅影响？ 其实每年咧，头先都所讲啦，我哋每一年我哋有一千几单嘅拯救，但系都会有一单两单嘅溺毙喺泳池。其实每一年都可能有死因庭係會講我哋，因為究竟係邊個責任啊，或者係呢件係咪意外啊，係咪救生員需要負責啊？或者請你哋可能都冇用啊，你都睇唔到啊。我希望市民都要諒解同埋睇翻實際數字，其實我哋係絕對唔會見死不救先啦。第一，第二就我哋其實喺一路以嚟咧，其實我哋不停係拯救咗好多生命嘅，但係。我哋有一兩單或者係有幾單 我哋做得唔好，或者係有真係有意外發生咗、嗯，其實我哋唔想，同埋千祈唔好因為一啲個別嘅意外就抹殺曬我哋其他救生員或者我哋之前所做嘅 case 咯。 好多谢晒阿邓子安，系政府请力员总工会嘅主席。就住死因庭嘅三点嘅建议，包括系泳池之内增设闭路电视镜头啦，同埋咧康文署要建立泳客遇溺事故嘅调查或检讨机制啦，尽快落实执行啦，以及系加强训练救生员熟习工作指引咧。我哋亦都曾经问过康文署嘅，亦都包括系头先阿邓子安所提过嗰个水底嘅即系一个监察镜头问题啦。咁不过咧，是未收到暂时未收到康文署的回复。而康文署回应死因庭的裁决呢，就说会仔细研究死因裁判官的建议，以完善泳池的管理的。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何继业，最后啦，不如我哋花啲时间咧，就系讲一讲咧，就系岭大一个关于系北部都会区嘅研究啦。呢个咧就系由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沪港经济发展协会联同立法会议员周文港所做的一个研究报告的。咁其实他哋又访问了新界北的居民啦，就是关于即系呢个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哋希望有啲乜嘢嘅配套啦。咁其中咧，佢哋就话即系啲市民咧就最想系关注即系交通嘅问题，同埋公营医疗嘅轮候时间过长嘅问题嘅。咁而佢哋亦都係做咗一啲嘅建議啦，包括咗就係北部都會區預計約有250萬名嘅居民，咁而家咧根據施政報告提及咧，北部都會區咧係有65萬嘅就業機會，咁但係亦都促請政府咧係增加園區就業嘅機會嘅，亦都係建議包括係教育啊、醫療啊、同埋安老服務啊、製造業啊、酒店業等等嘅。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周文廣，周文廣你好。 两位主持，大家好。 系周议员你好。 系嗱，不如首先问一样嘢啦，即系关于居民啊，佢哋所关注嘅诉求，对你哋嚟讲系咪都个调查结果都唔算太意外咧？系喺交通同埋医疗行先。 系噶，因为咧，其实咧睇翻我哋系做咗5个分区嘅，包括天水围、上水、粉岭、沙头角、打鼓岭。咁我哋系做抽样，做咗1013名嘅市民。咁佢哋當中咧，其實對於即係嗰個交通過於擠擁啊，公營醫療輪候時間過長，咁咧都有超過20%人係特別關心嘅。咁其餘嗰啲嘅關注點咧，其實佢哋都係對於地區嘅設施老化，同埋都擔心嗰、那個通關後嘅水貨重臨問題咁樣為主，係啦。 係啦，其實阿周議員啊，其實坦白講啊，頭先嗰幾點你哋嘅發覺咧，嗰、那個結論咧，其實就係差唔多，就算未有北部都會區咧，都可能出現嘅類似嘅問題。咁啊， 冇錯。 只不過你而家重點發展啦，咁梗係要做得完善啦。咁重點就係係啦，呢、這個其實個大方向，但係點樣做得到咧？其实喺一个真系你要将呢个嘅发现啊，点样摆落一个规划嘅概念同埋方案度先至最紧要。同埋我都留意到你哋有提过一个 KPI 啊，咁呢个 KPI 咧具体其实系乜嘢 KPI 咧？咁即系而家代上任嘅特首就讲讲 KPI 嘅，咁但系喺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嚟讲，乜嘢 KPI 有意思咧？ 我觉得最主要咧，我哋份报告嘅重点咧系讲紧嗰个园区嘅产业同埋就业。即係我哋最關心係一樣乜嘢嘢咧？咁大個地方，你點樣可以令到香港人住得舒服之餘咧？佢哋個產業就業一定要解決。即係你睇翻天水圍，當年咧佢嘅規劃咧唔一定話變到全部係資助房屋為主嘅，但最後嘅結果就係資助房屋為主。但係居民咧，佢嗰個居住啊，以至到成個佢哋嗰個跨區就業啊，非常嚴重。咁我就想即係呢度做個數據嘅舉例啦。政府咧就話250萬居民。就希望放落呢個北部都會區，當然啦，而家都有幾十萬居民喺入邊嘅。咁但係佢嘅規劃嘅園即係園區就業嘅居民咧，只有65萬。但我哋睇翻咧鄰近地區，包括香港自己本身，嗰個勞動人口參與率咧係60%。換言之咧，要150萬人喺園區就業，先至可以去令到呢個區嘅人咧叫做安居樂業。你諗下嗰個缺口係幾多啊？差咗85萬。所以我哋特別強調就係話呢個區要有呢個新嘅產業， 要令到居民喺度當區就業。你否則你起幾多條鐵路，或者你起多條幾多條公路都冇用，因為你嗰個量太大。所以我哋希望超前俾到政府，你個城市規劃上邊，你一早要預計得到呢啲咁嘅情況。 嗱，園區就業就係其實一個我哋最理想嘅方案啦。咁但係問題其實你提到啦，65萬嘅就業職位咧，其實遠遠唔滿足到所謂60%嘅比例。咁但係問題其實我哋好難強制啲人喺園區嗰度就業嘅，因為佢有佢嘅事業發展啦，佢嘅行業啦，或者佢自己嘅生活嘅模式，即係呢啲 仲有教育 嘅 配套啦， 嘅配套好多嘢。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大概括嘅數。咁點樣可以即係吸引到佢哋喺園區就業呢？ 明白，因為香港咧就冇可能強制啲市民喺邊度就業嘅。但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喺當區，即係有啲優質產業、優質嘅啲工作機會。你譬如話，我哋喺嗰個報告當中都有提及嘅，政府咧未來規劃咧，你既有嗰個房屋，你亦都要有當地嘅啲商業啊，以至啲先進製造業嘅設施入邊。我哋亦都提到，其實政府而家呢幾年都好強調話創科啦咁樣。咁我哋報告都係講創科嘅。但大家知道，創科咧佢係需要一定條件嘅。我哋嗰啲嘅一般嘅市民咧，尤其是勞工基層咧，好難去到創科呢個層次。咁所以咧，我哋就強調係創科為主，多元產業為主。多元產業為輔係乜嘢咧？我哋就希望有多啲嘅服務業可以創造到，例如話我哋係喺個報告入邊咧，而家我哋成日講年輕人問題要解決，我哋係強調咧要開發內地嘅一啲。你睇到我哋香港740萬人，整個大灣區內地城市加埋我哋呢個香港同澳門有8600萬人，其實呢完全係可以開發更加多一啲，包括喺教育服務啊、醫療服務啊，以至安老呢方面。當然啦，以前呢大家會比較就忌，唔好講呢啲民粹啊。但係如果大家繼續停留呢個狀態，失業率依然維持咁高，甚至係大家住劏房，你落唔落堅呢？所以呢個情況咧，我諗大家要開始衝破呢種局限咯。所以就要點解要話創造新嘅產業，同埋有個當區就業。 嗱，周文講剛才阿何嘅嘢都問到啊，就係、是、你哋建議嗰、那個制定一個客觀關鍵績效指標 KPI 咧，到底係點樣去建立啦？因為你哋就係話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下邊咧，就再做一個即係叫聯絡小組。咁呢個 KPI 其實究竟你哋係想即係睇啲咩嘢咧？ 我想呢那個內容呢，其實你是應該是要以香港市民的，包括他們日常需要的房屋醫療啊，你的教育設施啊，地區設施是否穩定啊，包括就是能不能夠做到這個當區的產業以至就業是可以衝破到現在的局限啊。我覺得這個方面呢是一個我們看香港，我看我們自己香港好像一個嶄新的概念，但是你看內地新加坡包括是日本，其實他們一些都不是說嶄新的東西來的。這個方面我想我們是再不能夠只是看房屋而不看產業、未來整個特區政府你去怎樣去做好個招商引資工作放落這些地區上是很重要的，即北部都會區都同時間是要注重產業和東區就業。 明白，那這個 KPI 是不是一個數字呢？會不會你們具體化將來還可以提供一些建議，定什麼數字，什麼範疇的數字，咁令到真係定一個目標 咧？其實就正如李家超先生都提過啦，咁其實咧就唔使泛 KPI 化嘅。我覺得有幾個指標，每年有個 indicator， 如果佢都係上升嘅，甚至起碼好過而家嘅，我覺得香港市民都會接受咯。其實， 即係譬如係可能提供嘅職位數目，或者係即係產業多元化嘅數目，係咪？ 或者滿意度係咪咁樣啊？ 好簡單。頭先我提到啦。我哋可能當區有幾多個人口？假設佢真係裝250萬落去，勞動參與率真係60%，咁你可唔可以做到當區60%就業？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係做一個 KPI 之一咯。 好多謝曬你，周文廣，傾到呢度啊。周文廣咧係立法會議員，咁不過何嘅業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長遠嘅 規劃。係啊，咪值得深入研究㗎。其實我哋仲可以有排講。 嚇，同埋亦都係一個即係新嘅概念嚟嘅，有機會再同大家討論過。拜拜。